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00集，绵延紫色的诅咒。 那就是说，没得谈了。 武力，从来就是为谈判失败准备的。司藤笑着看秦放， 那个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被白银给杀了，哪怕到现在我也依然想不通，我心无杂念，抛却不属于妖的人类感情，一心一意做妖，想拉白银回头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是赢的那一个，为什么老天选的是他？ 司藤用了选字，秦放想起司藤刚刚讲过的话，分体时没有绝对的等同和势均力敌，看似都只是一半，一定会有一方更强一些，到底哪一方更强事先谁也不知道，说是老天选的也无可厚非，但是老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秦放跟司藤有着一样的困惑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，都应该是司藤更强。说白了，司藤视为妖正统，而白鹰爱上邵眼宽，还异想天开要生什么孩子，等同叛逆，有头无脑，为了个不值得的男人，不惜杀死司藤。为什么反而是白鹰更强呢？不过在严福瑞看来，这个根本就不是个事儿，白鹰强就白鹰强呗，这又不是自己能控制的，就像有人天生漂亮，有人天生丑陋，这就是命。司藤小姐有什么好纠结的呢？严福瑞急于了解接下来的事情。 司藤小姐，那后来呢？ 后来？后来的事情司藤没有亲见，不过心中已经有了大体清晰的轮廓。部分来自贾桂枝的讲述和黑长条乡里白鹰的那封信，部分由这些日子零零碎碎发现的残片拼接而成。 那天晚上，贾桂枝的太爷贾三，一个普普通通的黄包车夫，阴差阳错出现在倒闭了的华美纺织厂，糊里糊涂推开了车间的大门。 眼前的所见让贾三魂飞魄散，他拼尽全力想逃出去的时候，大门砰的闭合。 救命啊，杀人了！ 高跟鞋的足音在贾三面前停住，贾三吓得身子抖成了筛，磕头如捣蒜。白鹰问他， 想活吗？ 想啊！ 贾三上下牙关抖得厉害，连说了好几个响，发音都怪异的难以分辨。再然后，他觉得背上像是有蚁虫在蠕动。横过脖颈，慢慢地爬上了脸颊。在白鹰面前，他不敢伸手去拍，痒到难耐时 那游丝一样的玩意儿忽然呲溜一下从他的鼻孔中窜了进去。 好疼啊！ 接下来贾三就如同道士王乾坤一样，他领教到了腾沙的威力，他痉挛着在地上爬，眼前金星乱晃，耳畔却始终清晰地响着滴答滴答的滴血声。白鹰说， 如果你听话的话，以后就不用受这个罪了。 白鹰吩咐贾三把那具滴干了血的尸体带走，北方在打仗不安全，南方兵荒马乱的也不稳当，大西南不让去，要求往西北走，越是地广人稀越好。白鹰说， 听说西北有异族人，异族人好，不会对汉人的事情问东问西，你到了之后在那里住下来，然后写一封信告诉我你的地址。 白鹰说了一个收信的地址，要贾三务必牢记。说到收信人时犹豫了很久才说， 就寄给我，白鹰，白小姐。 贾三哆哆嗦嗦道， 哦，是，好，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可白小姐，我不认识字啊， 只是写个地址，找个会写字的人代笔就行。不过， 白鹰的脸上露出了讳莫如深的笑， 记住，你不能搬家，我这里的事情都了了之后会给你写一封信，也许是三年五年，也许是六七年后，耐心一点，一定会等到的。这封信你不能找人念，只能你一个人看，你自己学着认字，认会了再读，早读晚读没什么分别。我要说的话，叫你做的事，都在这信里。我也不怕你有异心，不过你要是想一家死绝，尽管试试。那具尸首好好安葬，葬在一般人找不到的地方，越偏僻越好，来世我也许还用得到。 贾三抖得更厉害了，他在纺织厂的废布堆里找了块布，把那具尸首包好，蜷缩着塞进自己的黄包车座，一路拉车回家，双腿软得没有力气。回到家，贾三先藏好尸体，老婆搜他的钱袋子，见他没挣着几个钱，脸色沉得就像阴天，骂他黄汤又灌多了，不行正事儿。他盯着老婆上下开合的嘴说了句， 媳妇儿，快，咱们都得搬家，马上去大西北。 说完一头就栽倒了，像是先前的酒劲儿又上了头，怎么摇怎么晃都弄不醒。第二天一早，贾三旧话重提，他老婆这才醒悟过来，原来贾三说的不是胡话，顿时炸了锅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碟子碗摔了不下十个。贾三有些后悔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贾三的儿子忽然说了句， 阿大，昨天你睡着了，有个长长的东西从你鼻子里爬出来，我凑上去一看，嗖的一下就钻到我的耳朵里了，痒得很累，不过今天早上起来又不痒了，也不知是我眼花还是做梦。 疼杀疼杀、这是疼杀呀、躲不过的，完了完了、躲不过的，到底是躲不过的。 贾三惊惧，然后对着嚎哭的老婆发怒， 扬手就把灶头的锅盖给摔了。 你走不走？不走也行，儿子我带走，你另找男人，该嫁去吧。 一路跋涉，几度流离，贾三一家终于在南迁住下。他专门跑了一趟大县城，给白英小姐去了信，但是南迁不比沪上，想认字儿好生艰难，周围的住民大多连汉话都不会讲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两个舞文弄墨的，不是部队里的文书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谁耐烦教他读书写字儿啊？磕磕巴巴又要异地讨生活，也没空真的去学字，几年下来认识的字儿还是两只手数得过来。白英小姐先前说也许三五年，也许六七年，但事实上这信比想象的来得晚。信是重金委托一位到西北做生意的行脚商带来的，信封上那两个字倒是认识的，白英。而这两个字像是把噩梦又带到了。贾三边认字边读信，后来参加全国扫盲，城里派来了老师，贾三多了个心眼儿，每天拿笔依葫芦画瓢临摹几个字儿，打乱了顺序去问老师。 先生，这字儿念啥呀？什么意思啊？ 有一天信终于全部读懂了，整个人如同被冰水从头浇到脚。这才知道这从天而降莫名其妙背上的债，自己这辈子是还不完的。白小姐心里问贾三，藤沙是不是已经找到令郎了？令郎总还要生子的，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，这藤沙会一脉相传，当然不会永无止境，因为有一件事要贾三的后代去做。 记住，从那一晚算起，七十年起始，八十年大限，过了期限还没有完成的话，藤沙可就要人命了。不只是人命，还会断子绝孙，家门死绝。可是做成了的话，会有回报，任他提什么要求，哪怕是死人回生，都不在话下。 贾三颤巍巍去算，十个指头伸在眼面前，才想起不够数，是从那一晚算起吗？那是1937年，也就是说，有一件事2007年可以着手去做了，但如果到2017年还没完成，2007年，那时候自己老早就死了吧，这事儿他儿子也轮不上，可能是孙子，也可能还要晚一辈。贾三心跳如雷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信里吩咐他做的事情。白英的信里提到了行氏近郊一个骚丝养蚕为业的镇子，提到了镇上的大户，还有一个叫做秦来福的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